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鱼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今天来聊聊这个发生在湖北监利的沉船事故。哎呀，就现在它的这个救援进度，我觉得挺缓慢的。其实你看，它整个船一共是有456个人，到今天早上我看9点半的时候，我主要是看微博，微博信息比较快。9点半的时候，一共是搜救到了28个人，14个人生还，14个人遇难。那我们知道，他这个救援是彻夜进行，在凌晨3点多钟和4点多钟的时候，分别是发现了2名遇难者的遗体。那现在的这个搜救范围就扩大到了下游到220公里的地方。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沉船位置已经是测定，并且是加固它，就是事发的水域呢，现在也开始逐步的恢复通航。我看了看昨天晚上的那个更新的新闻，就说主要是那个救援的那些方案嘛。那现在的这个救援方案，就说要把整个船给它提一点高度，然后呢，就说整体的那个切割。大家就觉得有疑问哈，说哎，这个方案感觉上是应该是可以救到更多的人，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昨天为什么没进行？那我看到昨天晚上咱凤凰的一个记者，因为他在现场就一直跟着李总理跟其他的一些指挥官，他们在部署这个方案，他就说。因为昨天晚上那个条件还不完全成熟，如果你贸然切割的话，你可能会加速这个船的下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现在他就是找了一个吊船，说先把他的那个船固定之后，把它给往上升一点。 对， 他现在就这么个救援方案。 对，但是你看到这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除了我们觉得救援上是比较慢的，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人数也有变化。原本说是船上有458人，现在是船员和乘客各减少了1人，变成了456人。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的报道的数据是非常少的，就会经常发现有变化。比如说那个老人一开始说是85岁，后来被证实是65岁。对，很多记者我们也看到很多消息说是被挡在外面，大家都收到了一些统一的什么命令啊，就是你只能用新华社的通稿，用央视的画面。但是央视今天呢，它又由于技术原因中断了对这件事情的直播 啊，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越来越少。 没错， 对，包括我们可能早上去想跟进这些事件的最新的报道哈，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总理李克强然后在这个雨中为遇难者的遗体默哀。然后相关的更多的救援的信息和救援的画面我们都是暂时看不到的。 就是说这次他可能在信息媒体报道方面都觉得比往常要严格，别说别人了，我自己深有体会。昨天晚上我在那做功课，就看当年南丫岛不出了那个海难嘛，2年前3年前的事儿了，我就整理他这几年下来到底怎么个处理办法，就整理了几个要点，结果发在微信上。好，我说哎，怎么今天晚上回复这么少？结果一问说根本看不见你发了些什么东西，屏蔽了他居然被，就是你哎，我就觉得好奇怪，就说。它也不是一个什么敏感的什么问题，像当年，也不是当年，也就去今年这个战中的那一阵儿，就是那个时候咱们聊任何的关于战中的一些你不符合通稿的那些观点或者资讯的话，你就是被封，而且它现在封的那个技术越来越牛了。他是会区分的，就我能看到一些回复，就那些回复我后来一发现，要不然他就说用什么 VPN 上网，要不然就直接在国外或者在香港。你一般的那些内地的网友他是看不着你发的东西的，所以我就好奇怪，我说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的敏感，都不让说了吗？现在也看到很多同行就说哎，都被叫回来了，不让在前线采访了。你看今天的报纸全是通稿。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个事件比较紧急吧，然后家属啊救援人员都在工作当中，所以可能有一些媒体人过去之后 添乱是吧？ 对对对，可能会阻碍一些救援工程。 这个我觉得 也有这种可能， 你有这种可能， 但 是 添乱，你有湖北日报的那个添乱吗？是吧，他才开始事发才2天，他就说有一结论说那是天灾造成的， 对， 后来又自打脸说啊我们搞错了，其实内部专家他们讨论的一句话我们给他断章取义了，还卖萌说你还会继续支持我吗？你就觉得 哎呦，这搞不懂，就现在的这些事儿，如果啊，咱假设如果真的是因为天灾的原因，那更没有理由你说阻止记者去采访了吧。 对，包括我看到有很多的新闻报道，因为昨天做功课嘛，去找到了很多之前的媒体报出来的报道，但是我发现到今天早上，但凡有关于这个船只为什么翻覆，他们有过探讨和这种分析的这些报道全部都下架了，你都看不到了。你能看到的报道就是符合新华社通稿的，好像他这个这种事件嘛，是有硬性要求的，就在2007年的时候，624会议之前，是一直都会有突发性事件是要等通稿的。但是624会议的时候，这个突发事件应对草案把这条删除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之后，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看到很多媒体人是说这个政府和媒体相互之间达到了一个共赢的一个典范，就是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媒体都进驻到汶川地震的现场，有很多画面都出现了。但是反而到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多媒体人在问，这难道又退步了？然后又回到以前了？所以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涉及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事儿？这个口径收紧，要等新华社的通稿。很多媒体人其实都有疑问的。 当然了，新华社通稿咱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人家，毕竟他的那个稿子发布准确性应该是有保证的。 不一定啊，我就看有媒体 人，新华社都乱写。 对，翻出来这个温州那个时候动车的事故723，然后当时不是有这个后来有当然有不愉快了，有人就把这个什么东西给埋了，然后掩盖现场。但是最早的时候，新华社通稿说的原因是雷击，后来发现是技术故障，和雷击没有关系，就把一件可能人为因素的事儿变成天灾了，再后来结果就不一样了。 但是你就看现在新华社的，我觉得也能看出一些干货来。 对，但是别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外围人看的比较一头雾水呀，但是其实那些遇难者的家属更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我看不单是他们去旅行社这种设施旅行社去看，他们只是给出了一个公司负责人电话，湖北这个监利海事局电话，然后打也打不通，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市政府就说要去找区政府。然后一层层下来之后，这个整个家属都觉得不知道从哪获得这些信息。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樊素也说那个南丫岛的事件，当时港府就处理的特别好，这有专门的人跟家属来联络。但是你看在内地，我们上一次说的这个上海的踩踏事故其实也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内地很多时候是以官本位为主的，就是我是当官的，你得等着我给你发消息。然后但是你看香港，你就会发现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就是政府这个时候有需要，那我政府的工作就是民众这个时候有需要，政府的工作就是我赶紧把信息传递给你，而不是等着我这边出了结果然后我再把消息发布给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区别。 其实这种事儿，我昨天看香港的那个处理，它有分几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当然是救援，你现在还能不能找到生还者是吧。第二个就是调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故。第三个呢，它就是到了事后的第二个应该是善后，就你怎么样去处理家属之间的情绪。如果最后确定很多没有办法救援上来，甚至有的时候你极端到连遗体都找不到的时候，那些家属你要怎么样去安抚他，然后才是调查，最后可能有些人要负上刑事责任。那如果就第一个阶段来说呢，你最好的就是说政府，我也希望搜集更多的这个资料，就包括我昨天看南丫岛那个事件，它在事发的当晚，因为它是10月1号晚上，就大家等着看那个国庆烟花汇演的时候，在维港的那个海面上就发生了撞船事故。然后呢，警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马上在当天晚上就设立一个热线，就让市民，如果你有看到你有任何的目击的这个资料，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并且告诉市民说我们还开设另外一个家属的热线。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事儿无关，请你尽量的少打，因为会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第二天港府他们在下午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参与人有什么人呢？行政长官、政务司长、保安局长、食物卫生局局长，还有其他相关部门的这些官员。我记得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提得特别有意思啊，那个记者就说，行政长官，我看到你在救援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去到了现场，并且是去到了这个医院去看望了这个伤者，但是我的疑问是说你觉得你的出现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到这个现场的救援？你会不会担心现场的救援人员要为了招呼你或者说要跟你汇报而耽误了他们本来的这个救援的工作？好，然后行政长官他没有任何的避讳，他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我去是协调 部门工作。第二点，我是经过了伤者的同意之后，我才去看望他们。你看，这是香港的处理这种事的一个这个的规则和他们的一种习惯吧。就是现在，当然当务之急还是说救援的问题。那我刚才说到，现在救援的这个进度看上去是非常缓慢，400多个人，你才有20多个人是有他们的这个消息的。那剩下的人员到底应该怎么样救援？现在的方案它是不是又是符合科学的？或者说现在的救援方案它会可能遇到的困难又是哪些方面？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请到一位我们之前请教过好几次的灾难救援专家，在台湾非常有名，王时明先生，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高见。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樊。 我们现在呢就把台湾著名的救援专家来连到我们的线上，来请教他关于救援的问题。王先生您好。 好，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哈。那说到现在的这个救援，我们看到目前大陆这边的方案呢，就是说找一艘更大的这个吊船，把这个船先加固，然后呢是提升它的高度，从而从这个顶部来进行船体的切割。那您觉得这样的方案是不是目前来说是最优的一种方案？ 对，其实在船体朝天，然后这个船假如说它确立已经坐底，所谓坐底就是说它的船的那个底部可以不移动的状况下，那在做这个开天窗的这个动作以前，应该要做一个钻孔，要大的空压机在里面充满空气，要尽量在隔几个隔舱都要充气，因为这个就跟那个气球一样，假如万一在开天窗的抢救箱外，万一开错地方的时候，就跟那个气球破了一样，会泄气，那船就可能会在移动，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先打洞，然后把空气打进去，然后再做另外的开洞的救援。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因为基本上现在已经事发2天过去了，但是在之前为什么他一直没有采取这种直接开洞施救的办法，而是采取水下救援呢？而且这个水下救援似乎进展是非常缓慢的。 因为在我们海难救援上面了，第一个就是说抢救人命为先，完全发觉没有，已经没有人命了以后，搜救大体。那因为在抢救人命为先，就是说，因为你在翻船的时候，就我刚才讲的，你不宜去移动那个船只，因为你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后续的会沉啊，或是会移位。在那个动作里面，就是有一点冒险，就是说，当发觉这个到达现场去敲船壁，看看里面有没有回音，就是有没有生存。只要有人生存的话，有回音代表有生存的话。就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一定要让船固定，固定以后，然后潜水人先下去做第一个阶段的叫做人命搜救。我讲的人命搜救就是生存者，因为到今天已经过了第二天，已经超出所谓的黄金救援时间，那所以说今天他可以做后续的，大概是找到生存的几率不是没有，很小，可是搜救大体的，因为这样搜救不免得大体顺着那个江流移往其他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艘东方之星的船只哈，它其实不是海船，而是一艘江船，就说它的这个船体的密闭设计上跟海船也是有很大的区别。那像它这样的一个船体的结构和它的构造，那设计方面来说，如果现在进行搜救的话，最有可能发现生还者的位置，您觉得会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我所参与的海难搜救里面所看到的，我看过的船里面应该不会差别，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隔间，因为东方之星它是一层一层，等于是把一层的公寓的房子在一个船体上面，因为我没有搭过那个船，我不知道它每一个房间的那个门是不是有防水门设计，它的窗户是不是有防水窗的设计，假如有这两项的话，它翻过来的时候，假如那个设计不会因为船的老旧，那个橡皮的老旧的话，它是还有希望利用里面剩余的那个就是翻船过来的气体在 那个剩余的空气在里面，还有存活的几率。可是另外一个，因为在这两天里面那个水温的关系，而且假如说都是年纪大的，是不是他的体温能他的生命力有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强？因为在那个泡水又在很少的空气里面，我个人经验大概比较少了， 嗯， 收救的几率比较少。 嗯，但是按照您以往参与的这种船难的救灾，您觉得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已经把那个黄金时间错失掉了，那后面的这些就等于是现在就回归到黄金时间以后的搜救。那在这一个搜救过程，我又看到影片，他离岸很近。要是我做的方法，我会下令那个重机械这个大型的推土机，就是我们在长江大坝做的时候最大型的那个推土机。我会再用岸边用那个三步推土机把那个翻过来的船尽量往河岸靠，靠到以后用那个大型的驳船顶住它，然后做固定。另外一个是我们会用气囊，就是大型的那个气袋，大陆的海军应该有那个，就是潜水艇当它失去动力沉在水里面，因为没有办法进行破坏的时候，它就是用那个气囊灌气以后把潜艇撑到湖面上，再移到浅的地方来作业。那大概因为大陆地大物广，属于内陆型的，这个气囊在运送的过程可能会比较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用高型大型的这个吊车吊船，就是我们那个大型的驳船上面的吊具，然后打钢板桩，打那个钢桩进去，让船先固定。 嗯嗯，好，非常谢谢王时明先生的现场指点，谢谢您，王先生再见。 好再见。 好，其实大陆这边有很多的这些专家哈，也是支招，比如说这位上海海事局的通航处的一位处长，那我看他也接受过上海本地媒体的采访，他叫做黄建伟，他讲到呢，现在的救援方面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空气和温度，因为人体一旦浸泡在和体温相差十几度的水里呢，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失温的状态，能量很快就会流失，所以呢，他说，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生还者，一个呢是要看船舶沉没之后能不能在水下形成更多的密闭的空间为游客提供氧气，第二个就是看救援人员能不能尽快的进入到船体来实施救援。因为刚才讲到他这个船他不是海船，他是这个江船呢，他就是按照这个风雨密来要求，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来设计，所以他呢是只防风雨不防水，因此呢他可能留给救援人员的时间会更短。那根据这位专家他的解释和他的这个猜测，他觉得最有可能发现生还者的位置就在船底，就是一来船身倒转底部朝天，这里面他也离这个水面和离救援人员最近，第二个船底原来它就是密闭防水的，所以那儿的密闭条件是最好。 对，包括刚才这个王世明先生他也说，如果说这个船舱它是防水的话，那应该是生还的几率会大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就是即使说这个江船它特意设计是防风雨的，但是有很多幸存者出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说，即使把窗子关上，那时候暴风雨已经渗到船舱里了。 所以它只是防风雨，但是它也防不牢。 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对这个船的密闭性产生了很大的疑问。而且在那个事发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有很多老人都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的这个行动能力也有限。本身老人在这种灾难的情况下自救的能力就有限，所以多重因素之下，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替这些老人要捏一把汗，不知道他们最后活下来的希望有多大。 所以，哎，尽管说哈，李总理也说了，咱们一分一秒都争分夺秒，一个人也不能放弃，一直到最后一刻。但是呢，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多的工作，同时进行的肯定还是有善后方面的工作。 对， 怎么样去考虑安抚这个家属的情绪？那是不是可以学一学香港？香港当时怎么样安抚呢？刚才春雨也捎带提过，就是他会安排这个民政事务署，安排这个医院管理局和其他相关的部门，就是大家联合起来。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人，我都给你安排一个专职的志愿人员。 对， 就是你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找他们，他会帮你提供一些善后服务，也会帮你协调各部门之间到底是怎么样来运作的。所以这方面咱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哈。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呢，是有一家提到 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的，他有提到说政府有给现场一些遇难者的家属配备5位工作人员，就是可能各个方面都有，但实际上我在网上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很少，不知道到底现场有没有人来安抚这些家属的情绪，帮助他们联络一些信息。 就是你现在也不知道家属他们到底除了说焦急等待人员之外，他们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诉求？那现在我们看到是有几个人员是已经是有确定的消息了嘛？虽然很少，但是其中也包括是有发现遗体的。那这些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者媒体有没有可能再去有办法去接触到他们？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 嗯， 那当然说到最后，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东方之星他就逃不了这个这么恶劣的天气？因为同时在江面上，我看到江西有媒体就报道，江西有一个游船，但人家就发现天气恶劣，他就选择在进入这段区域之前，人家就这个抛锚，选择抛锚，然后说要避免进入这一段区域。也会看到有其他的这个船只跟这个东方之星在江面上是相遇过的，但是都是安全的，为什么唯独这个东方之星他就说碰到了龙卷风？所以说这挺让人费解的，咱也很想知道哈，那到底传说当中的龙卷风对于这种船只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我们也来听听其他专家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样是来自台湾，他是台湾文化大学大气系的教授，曾宏阳教授，来听听看，从天气层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这次事故的原因，它是不是真的完全就是由天气导致的。 那如果是 9.2 级的龙卷风和 9.2 级的大风，两个破坏力是不是不一样，对这个航行的威胁也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这有点像我们拿那个钉子哈，在钉一个物体一样哈。那它这个破坏力，如果说只是在很小的这个区域的话，实际上它的力量是非常的集中的。 嗯， 好，那如果说在整个全面上面呢都是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它的一个感受度上面，它会没有相对来的那么的严重，因为它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同一个点上。 嗯，龙卷风是可以提前判断并做出躲避的吗？还是说因为龙卷风它的生成时间太短，然后消散时间也太短，你基本上很难去提前预判并且躲避它？ 龙卷风我们只能说事前判断它有没有可能形成龙卷风的机会是有多少，但是它会不会形成，实际上来讲现在我们的预警时间都不是很长。 嗯， 那尤其在这个区域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观测的记录的话，实际上它是有点相对来讲比较难以防范，尤其是在长江，如果在这些江面过去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我在想就很难对它做一个所谓针对性的这种观测。相对来讲我们对它的事前的这种预警的能力就会非常的低。大多的情况，如果在海面上，实际上来讲，它能不能够躲得开，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几率就比较低，因为船的行走的这个速率相对来讲是慢。那如果在陆地上面呢，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在找到一个这个所谓的遮蔽体作为一个躲避的地方，我们会有比较大的能力。所以像在美国他们在从事这种龙卷风这个计划的时候，它实际上来讲，如果在汽车的速度，实际上来讲是可以超过龙卷风移动的速度的，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们是可以把它躲开的。可是船相对来讲它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个船体它的设计的抗风能力是10级，是不是这个抗风能力是不适用于龙卷风，只适用于普通的风力呢？ 他所说的抗风的这个，因为这个抗风的这个设计，船体的设计里面来讲，是指的它主要是它能不能承受海浪上面的冲击。 嗯， 好，那这个龙卷风呢，它的一个侵袭实际上来讲，它是直接可以对船体直接产生危害，它并不是间接 透过海浪再过来，所以它的这个直接的这个作用力是大上太多了。 嗯， 呀，啊，它所谓抗十级的风，它指的是十级的风能够引起的这个浪高，那这个浪实际上来讲，它在撞击到这个船体，那船体只要是你的船体的这个设计或者你的行进的路径能够跟这个浪的方向，如果你是成垂直的话，实际上来讲它是可以破浪的。可是龙卷风来的时候，它的风并不是单一个方向，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船或者快速的跟着龙卷风过来的时候，它的方向完全的去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两个的对于船体的这个破坏力是完全不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像这种强对流天气又有9.2级的大风，船是应该继续航行的还是应该避风的？有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就是说船在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是不能继续运行的？ 实际上来讲，就是说我并不清楚大陆这个地方的一个规定是什么。 嗯， 但是如果在台湾，实际上来讲，如果是7级以上的风，实际上来讲船只是就已经是就是已经会建议他们回港。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牵涉到船的这个抗风能力，刚才您所提到的，如果它的抗风级数是10级，那它现在到了九点二级，实际上它是还是在它的航行的范围之内，所以它是可以出去的。所以它是安全的，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好，但是关于现在的这个风力哈， 对，昨天那个是湖北的当地气象部门预告是9.2级的龙卷风，但是后来呢，中央气象局派了专家赶赴现场调查，结果是12级的龙卷风。 嗯， 这个风力真的是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但是说这个，你即使遭遇到这么大的风，你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够避免？其实有的专家也不见得觉得不能够避免，比如说这位专家他是江苏科技大学的海洋装备研究院的副教授，他叫做姚振球。我是看到他对着澎湃新闻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龙卷风呢的确是很难预警，但是暴雨黄色预警的情况之下，东方之星当时就应该停船靠岸。它的这个船的构造哈，就显得是这个如果说它这个船是后来翻修过嘛，因为它其实已经是属于这个快超龄了，它完全是15年以上的这么一个客船。按照中国的这个规定呢，就是30年的客船，你就应该是到了强制报废的这一个年限。他说他翻新过，就是室内装修增加的重量呢，你就会使得他船重心就发生改变，就应该重新进行这个稳性的校核。就你只有校核安全了，还是部门才能签发放行。当然了，也有人会说，像他们这种老船，应该说管理方面就更加的严格才对。 对，但是这个船它其实今年3月份。刚刚通过了重庆当地的船检，就像汽车一样每年都要检的。而且你刚才说到天气的问题，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是采访了岳阳海事部门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叫岳阳海事局的政委，他叫汪阳生。然后当地呢，他这个船沉没的地方是岳阳海事局预警的范围。他说当时呢，其实红色预警是暴雨或风力达到7级的时候才会采取这个封航的措施，但是当时只是黄色的暴雨预警，所以就不达到， 还不到那个层级是吧， 所以就没有预警。 而且凡文你说， 而且我看那个网上有业内人士介绍说，通常这个船只就是会根据当日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预报，然后结合船只自身的抗风级别来自行决定是否出行。也就是说这次的话就是有了天气预报，然后这个船长对风险认识的不同，可能也会造成他的这个命运不同。 而且还听说就是跟他擦肩而过的这个船， 对， 就发现他有一个急转头这么一个动作。就说这会不会也会导致有些的危险？ 但是我听说是跟他擦肩而过的这个船是在当地马上抛锚了，然后这个长江东方之星呢，他就超过这个船之后，他发过一个无线电信号说，我们在你们的后面抛锚，就是过去他就超过他之后马上就要抛锚，结果就发生了侧翻的事故。 哎呀，所以就是你还是觉得中间很多很多的疑点，恐怕 恐怕就不仅仅是天灾这么简单。 对，包括也有人在质疑说，既然是下雨天，它的这个船舱内本身的密闭措施有没有做好，它的这个密闭阀有没有、密闭阀有没有关好、然后它的很多东西是不是老化没有及时的检修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天灾，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天灾背后一定还是有人为疏忽的原因，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设计，很多的预防措施都是预防天灾的、但是天灾还是造成了这么一个恶性的灾难事件，而它就仅仅是一个个案，又不是长江上所有的船都发生这种事情、那就肯定有人为的因素在。 而且你看它也奇�怪是吧，它马上它就翻了，翻得特别快，30秒到1分钟之内、它就沉了。那它可能也来不及就是跟其他的一些船只啊或者跟岸上联络发出什么样的报警信号，它都没有。所以这个就说也有人问了那个姚教授，姚教授他说海事局在长江的巷道上他是设有雷达的，可以监测到不同船舶的这个航运的情况，而且船舶公司也有 GPS 定位，他们只是掌握了这个船只的位置。就是另外呢，你通过电台啊，通过对讲这些手段也是可以监控的，但是问题在于哪吧，就是雷达控制只能看到船的位置，但是没有办法了解船你到底是不是翻没翻。所以最后你要是遇到险情，你只能通过是船长报务人员用无线信号人工向岸上报告。 我觉得就是龙卷风这个预报的方面我们做的也是有很多的缺陷的。虽然说这个灾难发生的很快，然后这个可能会躲闪不及，但是我看就是整个这个情况，如果根据当时的天气预报的话，船长是完全可以做出决定说我们停航，然后或者怎样。 所以这个也不清楚，就是到底船长他最后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指令。但现在好在船长和这个轮机长和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不是第一时间被救上来了吗？ 可是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们怎么叙述这个船为什么侧翻，他们 到底 之前做过什么东西等等都没有相关的消息。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啊，因为我看到有专家就说这个是中国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船长首席培训师，他叫胡月祥，他就说船长直接下命令掉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人都能判断出如果有浪过来，你的这个船是应该跟它垂直过去才能乘风破浪，如果直接掉头风一吹过来，那个浪拍到船身上很容易就侧翻，除非就是这个龙卷风它是突然出现，然后这个风太大了一下子把这个风力直接是吹到船的侧面的才把它吹翻了，所以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谁知道呢，你只有船长知道他当时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是吧。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还有一位海事方面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到底有没有可能存在着人为的操作不当的原因。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的院长肖英杰教授是怎么样来看待到底这次沉船事故当中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悲剧。 事发的当晚有其他的船只就选择了停靠岸边避风，但是这艘船它就继续航行了。我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情况下，就比如说在天气已经有这种预警的情况下，那决定这艘船到底是前进还是说停在这儿避风的人是船长吗？还是说有关部门会发出统一的指令？ 虽然是有关部门会发出那个不同的那个信号，但是呢船长呢有权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选择继续航行或者其他安全措施，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根据检测哈，说这个船沉没之前它有一个不正常的调转船头的现象，那您觉得它这个现象是船长操作不当还是被风吹的？ 现在这个情况呢，因为外面所有的人都是知道它的轨迹，那么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是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比如说船长感觉那个情况比较危急，他想要掉头去避风， 但是它的措施肯定不是完全到位，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这个时候由于外力比较大，它实际上这个船短时间里面可能控制已经没办法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被迫在这个外力作用下是进行了这个过程。第三个可能性呢，实际上船舶啊在短时间里面可能会比如说由于故障原因啊什么，它比如说是已经没法完全控制自己航向，也就是在短时间里面这个轨迹就是被迫也就做了一个不正常的好像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个轨迹。 嗯，最后这个船上他是船长和轮机长都逃生出来了，就有很多质疑，就是说他们俩是不是放弃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抛下这个乘客就不管逃生了。也有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说可能他们当时处的那个位置是直接被船甩出去了。您是怎么看这种情况？ 我呢是想这样，因为从我们的行业习惯来讲，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么船长应该是指挥所有的人撤离这个现场，而且他应该是最后嘛，因为是先旅客后船员，最后船长。但是呢，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时间比较充足。那么现在来看，这个时间好像也不完全充足，也就是他实际上组织这个船员或者旅客撤离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时间都不允许。所以呢，现在只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外面说的这种甩出去啊，或者说没有办法的先跑啊，这种可能性好像还是有。 但是因为这个船它其实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嘛，现在也有人会说是船长失职，还是说当时时间不允许。他们也分析说这个求救信号有手动和自动，就算是遭遇危险情况自动发出，它也应该是有求救信号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哎，这个呢跟前面一个问题的实际上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时间允许情况有允许情况下，那么船长应该采取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的动作，比如发出求救信号组织船员和旅客撤离。但是这两个都没做的几个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当然我们可能会理解当时的情况不允许，只能这样理解。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船侧翻的原因有很多，有人就说他是不是他私自改装，侧翻原因跟他改装有没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我想呢应该是等那个报告出来，但是呢因为改装不是比如说前两天改装，改装时间应该有段时间了，但是它前面航行还是正常的。 嗯， 那么我们只要理解改装就算是一个原因也不是唯一原因，应该还有其他因素。 嗯，因为这次是遭遇了龙卷风嘛，那平常如果是在江面上航行的话，遭遇了龙卷风船长是只能够可能迎上去来不及做出反应，还是说其实他也有时间做出一些规避的反应？ 龙卷风实际上船长要采取行动它是比较困难，因为为什么呢，它的突发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在那个公路上面，我们的汽车有的时候都没办法反应，就是说在那个沙漠或者陆地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有的时候给船长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它那个操作性各方面也不允许，因为时间航行它还要考虑顾及水深啊，附近有没有危险物的那个这个影响，所以呢他实际上也不敢采取大幅的行动，实际上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微微转航向来抵御部分龙卷风的影响，但是你要叫他做大的动作他实际上也很难做。 嗯，那根据您现在得到的这些所有的情况，您判定这次事故的原因更多的是天灾，还是说也有部分人祸的原因呢？ 我认为目前来看龙卷风是最明显的一个因素。 好，它可能倾向于还是天灾所导致。当然了，任何一起这个事故，它都需要耗费非常长时间的这个调查，所以如果贸贸然然在两三天之内就能得出结论，我就非常怀疑你得出这个结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和准确性。 对，其实我也采访了另外一位海事专家，他是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海事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也是台湾海事调查与鉴定中心的主任。 嗯， 他呢就他叫做陈延宏教授。那陈教授他就说呢，他有几个疑问。第一个就是这个船要受风吹袭 到航向或者偏转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受到偏转和航向横向甚至侧翻的话，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定向的强风连续吹袭才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个情况下是龙卷风，而且它是不定向的，它也不一定能一下子就把船吹翻，所以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一分钟多就侧翻了，它这个也觉得就是有点不正常。另外呢，就是说东方之星它的上层结构有没有进水造成不平衡，这也有可能。包括这个船本身浮性其实是很高的，基本上船都是不容易浮也是不容易翻的，不容易沉也是不容易翻的。但是呢，这个水闸和水密门的隔舱设施是不是都按照规定关闭了，还是说船上有人疏忽了没有按规定把这些东西关上，然后导致漏水，才造成了最后这个船翻了。它其实更多的分析可能会有很多的操作不当的问题，最后才遭遇龙卷风的情况下才引发了这个悲剧。 听他说这么一大段哈，我就觉得过程他相当的复杂，甚至不是一般的民众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技术来龙去脉，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必须得耐心的等待。但是我就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我就希望就咱们旁观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些信息你可以更加的透明一些。你比如说像这个香港那个事儿，当时是2002年发生的，他最后怎么样去判刑，怎么样去定验，他是到了今年前不久，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前，他才最后船长要怎么样去负上刑责判刑。我记得一个是判了9年，一个是判了多少年，但是他们定的罪名是过失杀人还是什么，这个我不准确啊。但是你看他整个的这个过程，他比如说他怎么样去调查，我觉得这个咱们完全可以去学习。当然除了一点，他很多的调查人员他是外国人，像这个调查委员会他是独立的嘛， 对， 就是由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去担任的，是个外国人。还有在聆讯阶段，就是双方都会找律师是吧，找律师我要出示证据，那他的这个证据呢，调查委员会他们最后搜罗过来的这个呈堂的文件有30箱，其中有雷达轨迹报告、预防事故报告、船只结构报告，全部是非常专业的，都是由外籍专家写的，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我记得。还有呢，他整个的正式聆讯到结案陈词也持续了3个月，中间有一些是媒体可以拍，有一些是公众可以聆听的，那有一些呢他出于种种方面的考虑他也不是全部都告诉你。那最后呢，这个调查委员会他向政府提交的报告238页，非常非常详细，而且最后呢他也提出了非常实际的一些改进的建议，就是怎么样去防止类似的事件你再重演。13项，包括什么照明设备啊，应该安放，就反正也是特技术流的什么雷达之类的，然后船员你应该怎么样去定期体检，因为他这个事儿其实挺明显都就是人为，但人为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本身的这个制度出了什么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其他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有没有可能在最大的范围之内你是可以预知可以去规避的。那像救生衣的这个安放，但这次救生衣似乎没有问题，就是他每个都配备了救生衣，但是因为你太快了没法穿， 对对，传说是都有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报道，是一个船上小卖部的老板，但他说的话是说我抢了一个救生衣，但是他是为什么抢的， 他是快，我看了那段他的这个语境，不是说我从别人那儿抢的，是我跟时间赛跑，我从时间的手里抢过来一个。我觉得他这个没有什么可以 怀疑的。对，我看网上也有说那个这次有人就是船上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这次的救生圈307个，船舷周围全部都有，然后那个救生衣方面包括儿童救生衣在每个房间也都是有的，但是这个事发非常突然，大家能不能拿到就是一个问题。对， 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导游嘛，43岁的张辉，他是协和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但是导游居然不会游泳， 对，他 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呀。 他就说这个从船到沉，他拿从船开始翻到他把这个救生衣穿上，船已经翻过来到他脖子了，然后幸亏那个窗户是开着，他就直接浮出来了，要不然他也就在里头。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即使你会游泳，这个船一时马上倾覆的话，很多重物啊砸过来，包括那些漩涡呀，很容易把你带到水底的。这个情况即使会游泳的人 都没办法， 对， 是吧， 不一定会得救。就是说这次搜救的时候，那些潜水员因为整个这个船体比较复杂，也可能就是进入 自己都会有生命危险， 自己就是很危险逃不出来。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世越号不就是吗，就有潜水员最后牺牲的， 那个当然现在有人也会比了，说韩国的那个世越还是岁月， 岁月号 世越号吧，他们说岁月号是翻错的、 哦、 就韩国他们是叫世 越 号，但是中国人他就媒体就以讹传讹了，最后反正已经传开了，那就都是岁月号吧。就他那个调查过程也是现在一年多了、 嗯、 一年多他其实还没有成立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韩国人一直在闹嘛、嗯、 对， 这抗议还剃发就是游行之类的、嗯、就是说你很多情况你必须得考虑的非常的周全，给民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这么一个答复。那我反倒觉得可能下一个阶段最主要的工作就变成你怎么样去面对家属了，因为可能更多的这些死亡的消息就会出来。 嗯， 我看到因为我这个本身加了几个保险公司的群，然后各个保险公司都发了通知，老总带队然后处理这个遇难者的理赔，但是好像又发现有别的新闻，就是说其实他们对老年人这个理赔有歧视，因为觉得老年人他们已经可能岁数上有点大了，活得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赔的钱就少。 而且我看这个涉事旅行社也有表示过吧，他说通常这个责任险呢是有的，在这种旅行团里边，但是如果里边有规定，如果是突发恶劣天气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的、 嗯、 而且再加上就是通常这种险其实是保不到这些老年人的，如果你没有自行购买一些意外险的话，仅仅是靠这些旅行社发放的这种叫什么车船险之类的，理赔的这个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嗯，所以最后有可能又变成是国家赔偿、 嗯、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也有责任要赔给他们，更多的应该是旅行社， 可能 是船务公司 吧，会不会啊，我不知道、啊、这个、 就不单是赔偿这方面吧，我看这次那个上海市旅游局也对这个旅行社本身的资质也进行了一些质疑吧。 嗯嗯， 因为说去年参加过同一个这个夕阳红这种旅行团的人就说，一上去就有一种了上贼船的感觉，就是整个卫生环境、 哦、 包括它的整个空间都非常狭小，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说去年的时候也是同一个旅行社，就有一个叫丝绸之路的一个这个线路的旅行团就发生了一个意外，他们这个旅游大巴那个驾驶发生了一些车祸，然后其中有一对姐妹就是腰椎骨折，然后这个旅行社也拒绝赔偿这个医药费用。 对，但是 很多黑历史， 一分货不是网上都在传这是个豪华游船吗？ 但其实它就是一普通游船。 对， 但是即使普通游船，你该做的事儿你得做呀，是吧？就现在我们主要就是要搞清楚中间是有没有这个人祸。 船长的操纵。 那人祸的话，你其他的制度方面，你有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去规避它和避免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 那现在的救援还在很紧张的进行当中，大家也要时刻在关注着哈，会不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那当然接下来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很多的这个疑问，就怎么会频繁的有一些非常令人伤感的事件发生在老人的身上。你看之前咱们聊过 养 老院的这个失火，还有近期还有车祸，那这次又是这个船难，就本来应该是颐享千年的这么一个群体，为什么会突然密集的有这么一些非常沉重的突如其来的生命的灾难。很多的问题还要亟待我们去解答。那也会追踪下去，这个我们承诺过哈，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但是有的事情我们不会等到最后一天才会继续跟大家这个跟进，那这个我们会时时刻刻来为大家继续更新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新的进展。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拜拜 拜拜。